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Hello，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天气情况啊。预计14号到15号，京津冀地区将会有一次空气重污染过程。今天北京地区的空气呢是中至重度污染，明天的情况呢也不会好转。大家可能会在这个情人节需要戴口罩来上街了。好了，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首先走进今天的生活新词，我们来看看今天要介绍给各位哪一个新词语呢？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今 今天这个新词叫做厉害了国的我，是一个90后的魔性的 rap 唱响的一个爱国的一个歌曲。少年强则国强，那现代青年如何来表达对于祖国的热爱，对于美好明天的强大自信又从哪里来呢？近日不少爱国的青年利用网言网语，通过拍摄视频、唱 rap 等新潮的方式表达了对于国家的一个热爱。比如下面这首魔性的 rap 叫做厉害了国的我，节奏魔性却又热血沸腾，让你不仅跟着摇摆，更为强大的祖国引以为傲。那到底今天的这个新词厉害了国的我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让我们来一起听听看。 2016已经过去，多少美好成为21岁的记忆，纪念已到昏迷，散发轻轻气息。可是我的思维哈到底在哪里？算了无所谓，没有人咋地，单着狗也最硬最酷没有之一。别看我碰到不及笑点很低，这群 rap 才是真实我自己。OMG 多着你 This time I'll be MVP， 飞船已经上天，航母驶向深海，高考中有热卖，手机下载老外，通过昂首挺胸在世界的舞台。看看我自己坐着酸牛奶，我不能这样下去摇摇摆摆。 大家撸起袖加油干。 OMG good me this time I'll be MVP， 工资不算多，我能养活我自己，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可我不放弃，撸起我的袖子甩开我的膀子，加班加到2:30我也不生气，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就算天天都是水逆我也很努力，厉害了国的我。 OMG good me this time I'll be MVP，读读报纸，睡前玩玩手机，大事小事天下事我烂熟于胸里。推特治国，老美很着急，功德脱欧，英国很懵逼，海峡对面偷偷摸摸就着搞飞机。哥在这里祝你们今年大吉，说一不说八，文明你我他，我爱国守法明德崇礼，管好我自己，厉害了国的我， 厉害了国的我， 厉害了国的我。 OMG good me this time I'll be MVP， 谣言年年有，其实都很弱，不听不行不传不造我也不去拖，谁来欺骗我我报告派出所，警察叔叔表扬我我感觉还不错，打开手机来直播礼物刷一波，厉害了国的我。 OMG good me this time I'll be MVP， 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别越过底线踩上无限波荡高压式。中央有个暴发户今年特别跳，走进侵略歪曲历史没事整两段，神神吧宝贝儿，哥来陪你玩，刚刚抽出大宝剑华人发了火，爱国华人和平游行不吵也不闹，队伍整齐口号响亮，依法理智表达愤怒才是这个理儿。看到这件事哥放下了大宝剑，上网看看喷子们又在胡扯啥，旁征博引理性分析越来越带劲儿，厉害了国的我， 厉害了 国的我。 我是单身狗没有女朋友，如果你要看上我不介意搂一搂，如果你说 low 我也不会吼，因为我很厉害，我是国的我。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怎么样，这首歌是不是还挺有魔性的？一个年轻的单身狗是怎么样振作起来的？那他又做了什么让他如此的自信呢？我想他能够发出厉害了国的我这样的呐喊，是因为我们国家已经昂首挺胸站在世界舞台的时候，国的我应该做点什么？那对于我们这些青年人也应该去发愤图强，特别是应该2017撸起袖子加油干。这就是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生活新词儿，厉害了国的我。今天呢是2月14号，是西方的情人节，可是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开始也过这个西洋的节日了。在今天他们会两个人比如说逛逛街，看看电影，吃吃饭，然后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我想可能时下的情侣们在这个时候，在这一天都会两个人相约在一起。所以呢在今天我们也想送给各位一首歌曲，当然这第一首歌我们不想送给情侣们，想送给那些还没有找到情侣的可怜的单身狗们，来自于萧玉哥的找个人来爱我。 找个人来爱我，我害怕孤独，我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其实呢，到了这个天气越来越转暖之后，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电热水器到底是开还是不开，到底应该怎么开呢？因为其实在冬天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个电热水器一直打开着，因为我们要洗澡，我们要用热水来洗手洗脸。而到了这个天气转暖了之后呢，其实不开的话呢，会觉得洗澡的时候会有些麻烦，因为还要再重新插上电。那如果开着的话，会认为在夏天我们其实对于这个热水的需求并没有那么大，会觉得很耗电，所以呢会感觉有点矛盾，对不对？那今天啊，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咱们家的这个耗电大户热水器到底应当如何来进行省电。其实呢，这个电热水器一向以来都是咱们家里面的耗电大户，很多电量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被这个热水器所用完的。那今天呢，教各位一个小的常识，让你这个家里面的耗电大户不再耗费多余的电费，到底我们应当如何来做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首先第一点是我们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容量，一般情况下这个15升以下的电热水器被称为小厨宝，一般用于这个厨房的洗碗洗菜，或者是这个洗漱间的洗脸和刷牙来用。一般用于这个洗浴的热水器要选择40升以上的，如果是一个人使用的话呢，可以选择40到50升容量的热水器，如果是两个人使用的话可以选择50到60升的一个热水器，如果是三口之家则可以选择80到100升的热水器，如果是三个人以上的家庭呢，适合选用那些120升以上的热水器。如果您家里面是有一个浴盆，您喜欢用这个浴盆来进行洗澡的话，最好选择在150升以上的热水器。其次呢，是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温度啊。执行这个分时电价的地区，在这个低谷的时候开启蓄热保温，在高峰时段呢可以关闭，这样可以减少一个电费的支出。而且呢，这个淋浴器的温度一般设定在50到60度，不需要用水的时候呢，应当及时关机，避免反复烧水。所谓这个分时电价，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家里面这个电价便宜的时候啊，把它通上电，然后等到它这个保温了之后呢，可以在这个高峰时段呢把它断电。这样其实可以减少电费的支出。另外呢，这个温度啊一般设定在50到60度，不用太高也不用太低。在不需要用水的时候，指的是比如您可能2天甚至于3天可能都不会洗澡，这个时候呢其实您就可以把这个热水器啊把它稍微关机一会儿。不过呢，对于那些经常使用的，比如厨房和卫生间同时来使用一台热水器，还有他们煮饭呢、洗碗呢、洗澡啊都用这一个热水器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啊一直开启着这样的一个热水器，因为这样的话呢可以使得你的这个电量呢放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因为你如果比如说煮饭呢、洗碗呢、洗澡啊都是一台热水器的话，您中间关上之后可能会影响您的使用，而且再次反复加热其实也会耗费很大的电量啊。当然如果您使用的频率不大，像刚才我们讲到的比如3天、4天您可能才洗一回澡的话，就不妨把这个热水器给关闭，等到您洗澡的时候再提前一个小时打开来进行加热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最好要选择淋浴啊，因为洗澡的时候使用这个淋浴可以比这个使用浴盆节约很多的水量以及电量，可以节约这个费用的2/3。当然其实这一点呢，对于我们来说很多人也会这样来执行啊，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家里面呢其实并没有这个并没有这个浴盆啊，大多数人还是用淋浴的。我们要知道淋浴可以节省2/3的一个电量。那说到这儿的话呢，大家可能会关心了，究竟目前市面上这个电热水器哪些品牌的关注度比较高，而哪些品牌又比较受欢迎，它们的价位又是如何呢？我们来休息一下，马上来告诉各位答案。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好的地方走向

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生活。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刚才那首歌曲来自于萧亚轩的《窗外的天气》。要再次提醒各位啊，这两天的空气是有中到重度的污染，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上口罩。刚才我们说到了，目前市面上最受欢迎的热水器都分别是哪几个品牌呢？它们分别是海尔，还有这个 AO 史密斯以及美的。那这几款热水器它们分别有几款特别受欢迎的，大家可以来听听看啊，不妨对你的这个选购做一个推荐。首先是海尔这个品牌的 EC5003U1 这个型号，它的市场价呢是2099。另外呢就是 EC8001SN2， 它的市场价呢是999块。另外还有就是海尔的 EC5001SN2， 它的售价呢是749块。我们再来看一看 AO 史密斯目前最受欢迎的几款热水器啊，分别是 AO 史密斯的 ET700J50 这个型号，售价是3359，还有就是 ET200J60A 这个售价是1868，以及 ET700J-80 它的售价是4028。从价钱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 AO 史密斯的价钱呢稍微比这个海尔的这个要贵一些，但是它的高端款式可能也会多一些啊。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受欢迎的美的热水器，目前美的最受欢迎的这款呢是来自于 F5030BQ1， 它的售价是2299。另外就是美的的 F5030DT9S， 它的售价是2099。还有美的的 F6030DT9S， 它的售价是2199。如果您需要电热水器的话，相信我们的这个推荐会对您的选购带来一定帮助。好了，今天是情人节啊，西方的情人节，那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送给情人的歌曲好了，来自于胡彦斌和钟欣桐的《在一起》。待会儿这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乐享生活。 说他有脾气，你说 在一起。 你说你有消息，他说他很任性。你说你哄他开心，他说你有爱心。 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这一节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关于墙面的修补的一个正确姿势啊。其实呢，这个墙面修补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选择贴这个壁纸。哎，贴壁纸之前呢，我们应当怎么样来进行一些处理工作呢？首先，第一步就是这个墙面的修补，要先将这个墙面清理干净，把原有的这个漆料、壁纸和钉子等一些附着物清理干净。在墙面有开裂和起皮的时候呢，要先将这个墙皮铲掉，有坑洞的地方呢，要进行修补。把这个墙面先整理干净，修补之后再进行下一个步骤。第二步骤呢，就是墙面打磨，可以用这个纯酸清漆对于墙面进行刷底油，等其干了之后呢，就开始对墙面进行这个刮腻子和打磨。这个墙面的腻子需要进行两次的披挂，而腻子充分晾干之后，再用这个合适的砂纸进行打磨墙面，将表面凸起呢都磨掉，使墙面变得平滑和平整，这样呢就可以对墙面进行封油，以防止墙面吸收这个壁纸的纸胶。第三呢是这个壁纸的裁剪，首先这个裁剪也是很有讲究的，先将这个壁纸平铺在地面上进行裁剪，比如说相邻的壁纸要将花色和纹理去对好，使得图案保持平整和一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一步相当的关键。之后呢，我们再将这个壁纸呢一张一张的贴好，贴好之后呢，一定要记得用这个塑料板将壁纸和墙面之间的这个气泡来把它给扫出来，以确保这个壁纸呢牢固的附着在墙上。贴好壁纸之后呢，就会要再等个2到3天的时间，观察一下是不是在这个边边角角的地方它有这个起皮儿，如果有起皮儿的话，一定要把这个起皮儿的部分先给它补好胶，让它粘牢之后再进行修工。好，说到这儿之后

我是李恩。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壁纸应该如何来贴，那说完怎么样贴之后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疑惑了，特别是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应该是先贴壁纸还是应该先铺地板。其实呢，有的人说应当先贴壁纸，有的人说应当先铺地板。其实啊，这就跟先装门还是先装地板这个问题呢一样，很多装修中的一些顺序啊，其实前后可以进行调换的。只要是你的装修工人处理的好，我们知道谁先谁后的这些注意事项其实就可以了。比如说第一种啊，先贴墙纸再铺地板，这种呢优点在于这样贴墙纸的话可以一贴到底，这个踢脚线呢可以很好的压住墙纸的这个角，墙底呢不会出现这个裂边啊上翘的可能性，更加利于这个墙纸的美观。那缺点就是在切割和搬运等操作过程中很容易碰伤和碰破这个墙的壁纸，在修补起来的话就会觉得很困难了。比如说有的壁纸可能你刚刚贴好，你接下来要这个贴地砖的时候，或许在某一个环节某一个步骤你会不小心把这个壁纸给碰一下或者磕一下，这样的话如果磕烂的话，可能你在修补的时候就会特别特别的难以修补，而且这个破损处呢也会特别的显眼。当然这个壁纸呢要有3天贴完之后呢不可以开窗户，而在这个期间呢您就不可以铺地板了，这样呢会耽误一些工期。还有呢就是这个贴地板的时候容易把这个墙纸给弄脏，弄脏的话呢其实墙纸清理起来也会特别的麻烦。所以说这样的利和弊呢都是各个都有的，大家应当来自己考量一下啊。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先铺地板再贴墙纸，它的这个优缺点在于哪里。先铺地板再贴墙纸的话，优点在于这个动作会比较大啊，包括搬运啊施工等等，这样呢难免会有一些灰尘，这样的话呢就害怕弄脏这个墙纸。而如果你先铺地板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个过程了，而且呢这个一是利于这个墙纸的保洁，另外呢是铺地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很大的动作啊，它也可能会损伤到这个墙面，如果您先铺地板的话就可以避免这个事情。当然它的缺点就在于如果您贴墙纸的时候这个胶水啊落在地板上面之后就特别的不好打理，不便于施工。同时呢这个地板也已经装好了，这个壁纸的收边效果就不会很好了。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这个墙纸的胶水如果滴到这个地板上，一是难以清理，二是这个壁纸的这个和这个踢脚线相交接的这个地方啊，它可能在收边的时候这个收边的效果不会特别的好。那么到底怎么样做才是专业的呢？到底怎么样做才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听首歌曲，这首歌呢也特别适合情人节来播放啊，来自于阿娇的浪花上的人。希望今天所有的情侣们啊都可以像浪花上的人一样甜甜蜜蜜幸福美满。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好的，歌曲之后呢，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继续来我们这个到底是先贴壁纸还是先铺地板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刚才我们聊到了分别先做其中一步的这个优点和缺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比较专业的做法啊。比较专业的做法呢，就是先铺地板再贴墙纸，原因呢有以下几点。第一，这个墙纸遇到阴角呢就可以收边。第二呢，这个贴墙纸的时候会带旧墙纸去，所以呢不会弄到地板上第三呢，有一些踢脚线做好之后呢还要刷一层清油，这层清油啊对于墙纸有腐蚀的危害。第四呢，铺地板的时候可能会碰到壁纸出现破损，不太好打理。第五呢，是有些地板的师傅呢不太注意，脏手摸到这个墙纸上会影响墙纸的美观。第六，做这个踢脚线的师傅如果不小心将墙纸割破，也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隐患。所以说呢，我们90%都是建议各位先铺地板再贴踢脚线，之后再贴墙纸。但是如果您一定要贴好墙纸之后再铺地板的话，再弄踢脚线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是在铺地板和做踢脚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倍保护您的这个墙纸。好了，今天节目呢就是这些，我们也聊了很多。最后呢，再次祝愿今天2月14号情人节，大家都可以度过一个甜美愉快的情人节。有情人的两个人今天好好的浪漫一下，没有情人的早日找到你的完美情人。节目最后送给各位一首歌曲，来自于露丝玛丽克鲁尼的 I wish you love， 我祝福各位的爱情，希望各位情人节快乐。乐享生活，我们明天见。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I wish you bluebirds in the spring to give your heart a song to sing and then a kiss. But more than this, I wish you love. And in July, a lemonade to cool you.Some leafy glade. I wish you health and more than wealth. I wish you love. My breaking heart and I agree that you and I could never be. So with my best, my very bestI set you free. I wish you shelter from the storm, a cozy fire to keep you warm. But most of all, when snowflakes fall, I wish you love.Breaking heart and I agree that you and I could never be. So with my best, my very best, I set you free. I wish you shelter from the storm, a cozy fireTo keep you warm, but most of all, when snowflakes fall, I wish